情，对那红没有心，就好像两条鱼船儿不分离，我俩一条心，我们俩划着船儿彩虹里呀彩虹里，对呀红没有心，对呀红浪有情，就好像两条鱼儿是同母生呀，我俩心相依，划着船到呼吸呀，你看呀嘛看分明，湖水清呀照分明，就好像两千多里，划着船到呼吸呀，你看呀嘛看分明，一个你呀一个我，就好像两角里，划着船到呼吸呀，你看呀嘛看分明，湖水清呀照分明，就好像两角里，划着船到呼吸呀，你看呀嘛看分明，一个你呀一个我，就好像两角里。 谢谢。 Oh,